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呢只咧系台湾爱文芒，佢系经过农药检测嘅，即系不含农药，系用有机肥料灌溉嘅有机生果嚟嘅，而且咧。同吕宋芒唔同，吕宋芒咧，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咧，牛熟嘅個質感咧，係芒果嘅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咧係唔同嘅。我係芒果嘅專家嚟咯，但係佢又帶有一啲蘋果嘅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即系翻到嚟呢一个大军阀啦，咁啊，就原本今日咧，就其实系礼拜五嘅正日啦，吓，咁就有我同埋阿龙咧，就会喺度主持嘅，咁啊，但系因为阿龙咧就话，佢仲未放工，即系仲系要即系 OT 咁样样，咁所以冇办法啦，咁我哋唔等落去啦，咁我哋又开住咪先啦，咁就点解今日都要做咧？咁啊，首先就系礼拜五咧，咁其实起码就系话呢一个即系逃犯条例，即系呢一个送中恶法，同埋呢个中美贸易战啦，即系你大家都知道啦，两件事都瞬息万变啦，系嘛？咁就系讲呢两件事咧，我觉得就起码我哋今日都要做一啲即系 update 嘅，即系即日先嘅一啲即系评论。咁樣樣嘅，咁而呢一個送中惡法啦，即係去到今日所有嘅進展啦，咁首先就係我哋係聽朝，咁啊，即係呢一個泛民同埋建制大戰之前嘅一日啦。咁喺今日嚟講咧，即係其實原本即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啱啱過去咗啦，咁就喺呢一個立法會嗰邊咧，就有個集會嘅，咁就為明日就打氣啦嚇。咁因為泛民就本身就呢一個即係民陣就話，即係聽日會朝頭早會有啲乜嘢集會啊咁喺度，因為其實好早啊，朝頭早好早啊咁樣樣。咁但我相信即係有啲人都會去嘅，即係譬如好似萬必啊，唔係快必啊咁樣樣，咁佢都會去嘅，因為其實佢即係都就算唔係佢嘅話，因為聽日。聽朝都會有啲藍絲啊，即係揾副陣中啊嗰啲喺度，咁所以就會有零零星星人去啦咁樣樣。咁但係頭先嗰個情況就好犀利，因為原來咧就話據現場報道咧，即係話有4000多人。咁啊，4000多人就好犀利啦。咁我哋見到就其實泛民嘅人都齊曬啦。咁啊，即係另外啦，就我哋見到就原來咁，因為聽朝早咧原本嘅即係部署咧，咁就係話而家民主派就係 book 咗一間房嘅。咁啊，1號房啊，係嘛？咁1號房以外咧，咁即係如果係要容納到咁多人啦，咁因為其實就大家都 all in 咁滯啦，其實泛民即係呢一個建制派都 all in 啊，去即係去決戰啦。咁所以如果係起碼大概係即係超過40人到啦，係嘛？咁樣嘅人數嚟講咧，其實係即係據我所知係得2個會議廳嘅。咁如果即係你1號房咧，而家即係有6個議員啦，就話輪流守候住啦，咁就通頂咧就守住個會議室嘅，咁啊直至聽日咧就會會議為止。咁呢個好犀利喎，呢個真係好熱血喎，真係好耐未見過啦，即係呢一個民主派嚇咁齊人會輪班喎。咁而當中咧，我哋見到就其實除咗有呢一個即係呢啲即係比較激進嗰啲啦，咁樣樣，咁就我哋見到啊，連鄭松泰都加入埋喎，咁呢個我覺得即係都要俾翻個 credit 佢喎。咁首先即係佢都有叫有啲嘢做啦，咁喺呢個時候。 即係都冇話即係咩本唔本土啊、泛唔泛民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一啲叫做係即係揾嘢鬧嘅，好似阿仇思達嗰啲就話你翻泛民啊、乜乜物物啊，咁啊即係呢啲人梗係有嘅。咁但係即係連一個咁樣嘅集會，其實即係唔係好多吹雞啊。咁起碼都有4000人啦，咁啊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即係嗱，由呢個上個禮拜，你話由130,000人去到即係一個夜晚嘅立法會外嘅集會都有4000人。你話民意再起呢、這個好明顯啦。咁同埋就係我見到就係頭先原來咧呢一、這個即係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啦。咁其實佢頭先都上台發言啦。咁佢又喺度講啦，就係話我原來好多藍絲嘅廠佬咧，即係都到佢有投訴喎，即係因為都好擔心喎。咁啊，首先仲即係話有啲人即係甚至乎啊，即係聽到李家超嘅講嘢啊，陶謹申話啦，甚至乎有啲廠佬話聽到李家超講嘢咧，係會掟筆喎，大佬，即係呢啲咩人嚟㗎咁樣樣喎。咁嗱，今日咧就除咗即係因為其實你過往我哋即係對胡志偉啦，其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頭先同阿土伯啊，琴日同阿土伯傾完之後都話，喂，佢過往唔係咁嘅人嚟㗎喎。咁大家首先知道就係其實佢嘅支持者咧，都係個比較保守嘅人，即係一啲比較保守嘅人咧，但係同時間又未至於話係完全親建制嘅人，即係話愛國愛黨啊、跟黨走啊、聽黨話嗰啲乜人。咁所以點解嗰陣時你話大灣區啊、大灣區嘅發展啊，即係呢啲即係佢本身嗰啲所謂藍絲廠佬咧，都會對佢有嘢講啊，即係都話啊呢個係機遇嚟㗎，就唔好話即係好似鴕鳥政策啊咁樣啊。咁但係而家鴕鳥政策咧，竟然係變咗李家超咧，即係呢一個咁嘅山逼喎，仲話我哋鴕鳥咗廿年喎，係嘛？咁點樣鴕鳥政策咧？咁啊，就喺呢禮拜四嘅時候，阿林鄭佢自己喺呢個立法會答問大會都講咗啦，係嘛？佢會撐佢呢個講法啦，仲要指鹿為馬啦，老屈人哋啊！呢、這個即係呢個阿仁哥啦，其實原本都話啊，睇好即係其實喺呢個回歸之後啊，都慢慢有可能會係即係做到呢、這、一個即係送中嘅呢樣嘢啊，咁樣咁啊，琴日就直情係俾呢一個阿何俊仁佢開會反駁埋添啦，即係一日裏邊，喂，首先。你就喺會議室裏面俾人叫做八婆，跟住咧就俾阿何俊仁咧，就其實係叫做係反駁你嗰個説話，即係你除咗你話人哋啲廢話之外，仲話老屈人，跟住咧梁君彥仲好意思就趕呢一個毛孟靜同埋即係胡志偉出去。嗱，毛孟靜話你係講大話，係因為你話。啊，即係唔係話怕咗大陸啊？即係唔係話因為有恐，唔係話因為有恐懼啊？咁之後你睇翻蘋果嘅報導又好啊，呢個本土研究社啊，即係佢哋自己本身揾翻啲英國國家檔案啊，咁其實已經篤爆咗你啦，係嘛？人哋當其時即係1992年嘅時候，即係其實嗰陣時港英政府同埋呢個外交部開個會啊，根本上有講過，喂大佬，如果真係要做引渡嘅話。你人權狀況啊、刑罰制度啊，呢啲嘢你唔可以同咧一啲狀況太差嘅國家簽嘅、哦。如果同啲狀況太差嘅國家簽咧，嗰啲人權有問題嘅國家簽嘅話咧，咁你發達國家、西方社會嘅國家咧，就會唔理你嘅咯、哦。咁所以你喺第三世界同埋第即係自由嘅西方世界嘅國家嚟講，你只能夠二擇其一嘅。即係你唔能夠同時間又引渡，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疑犯，俾啲第三世界國家，同時間又引渡埋俾呢一啲西方國家。嗰陣時你要做個抉擇㗎喇，其實喺嗰陣時嘅時候，即係呢個外交部同埋呢一個港英政府嘅共識，就話呢一個係原則嚟嘅，甚至乎呢個原則喺呢個回歸之後呢都要維持50年。OK， 咁你而家你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喂，就以为人哋唔知道，跟住又叫人哋睇下立法会文件，梗系冇立法会文件有啦。呢啲唔系写喺立法会文件嗰度，你呢啲就系喺英国档案室里边，而家咪揭发出嚟咯。其实呢啲原则本身喺呢一个中英谈判嘅时候，其实系已经有共识噶啦。喂，你自己硬系要咁样讲，你系唔惊人 fact check 嘅，你面皮厚成咁嘅，喂，你抵你俾人闹八婆啦，系咪先啊？喂。如果毛孟靜喺一个会议上面话你讲大话，喂，你梁君彦都要赶人哋出去，喂，人哋讲话你讲大话嗰样嘢系揭破你指鹿为马。立法会嘅功能就好简单，喂，就系监察呢一个行政机关，监察政府啊嘛。 阿毛孟靜话你讲大话呢个系监察行为之一嚟噶嘛？哦，原来你话你讲大话，喂，你竟然就系话呢个非议会语言就讲人哋出去，喂，咁我喂即系如果我讲真话，你都讲我出去嘅话，我讲你我侮辱你系八婆，你都讲我出嚟，喂，点解我唔闹你做八婆啊？喂，不闹白不闹啦，反正你都赶人出去㗎啦，係咪先啊？喂，未嗌你臭西已经俾面你啦，係咪先啊？即係咁简单。同埋你而家话人哋质疑你嘅都系废话，呢啲唔系话淨系香港人，唔系话淨系泛民煽风点火咁简单。呢个系咪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佢而家今个礼拜都专登为呢一个修改引渡条例去发表个报告嚟嘅。除此之外跟住啦，即係礼拜三嘅时候啦，其实连欧盟都出声啦，欧盟嘅外交同埋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亦都话你而家一国两制受到蚕食啦。喂，你唔能够即係视而不见㗎喎，係咪？你欧盟喎，欧盟28个国家，欧盟28个加埋美国一个 ,29 个最先进嘅国家质疑你而家一国两制。我想问你外交部仲敢唔敢讲而家举世公认嘅一国两制？即係而家好明显啦，即係其实而家一国两制就係令到係有一个即係喺回归以来最严重嘅信心危机㗎嘛。而呢个信心危机係好可能係令到啲外资又好啊，本身喺香港有外国 passport 啊，即係外国居留权啊嘅人係急住咁样走㗎喎。係咪？咪你之前你讲嗰啲咩大湾区啊，又搞呢啲咩明日大屿唔使搞㗎啦。点解要搞啫？因为你基础唔喺度㗎嘛。我哋一早讲过啦，其实我哋节目都讲过啦。你搞呢啲咁样嘅大白象基建，成10000亿，成6000至10000亿嘅钱抌落去搞呢个大呢、这个明日大屿。你个基础起码就係话喂你真係要确保一国两制50年不变先得喎。但你而家唔系，你一年就想变啦。你一年就想将香港变成大陆啦。英国咁保守啊，文翠森咁契弟啊，都想同呢个华为做生意。呢个外交部都出声啦，都话你而家呢一国系1.5制啦。你点能够话质疑你嘅都系废话啫。即系你林郑系抵死㗎嘛，其实系。所以点解连啦即系保守到斯文都好似胡志伟呢啲。都叫你唔死都冇用，喂你真係唔死都冇用㗎。即係胡志伟呢啲人係其实真係係好斯文嘅，甚至乎我哋觉得差唔多係喂即係同呢建制班冇乜分别㗎，好似係大佬连佢哋都要讲嘢。好啦，今日张华峰都出声啦。咁张华峰点讲啦，其实呢你真係好危险㗎。上个礼拜就係谢伟全。谢伟全即系呢一个园景及规划建筑界嗰个即系议员啦，佢自己本身有啲即系嗰啲咁样嘅选民啦，专业界别嘅选民都出声啦，喂大佬你咁样样系令到佢自己本身业界人士系暴露咗喺呢一个法律风险底下。咁今日就去到另第二个呢一个即系建制派嘅功能组别出声啦。咁我觉得功能组别系会陆续出声嘅，因为香港嘅专业人士啦，其实是这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同埋享有这个高度法治一个最大的一个既得利益者来的。喂你现在搞到即是一国两制越来越残。喂这班人呢，其实你那个专业既得利益呢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即是首先即是他们是最有钱的班啦。而我们看回喂这样东西呢，即是如果你是嚇走的外资，嚇走呢啲呢即係本身有 passport 嘅香港人嘅话啦，喂你諗下佢哋走嘅时候会带走几多少钱。喂你真係会令到香港人係真相咁样沽走自己香港嘅楼啊同埋物业啊啲乜嘢。你唔係话就係沽自己住嗰间咁简单。你就係讲返去年嘅数据啊。最有钱嗰个人佢自己拥有嘅物业係15000个物业。然之后呢头十个人呢原来拥有香港呢，等先啦，几多个啦？好似都有10万个喎，定系40000几个喎，吓、啊。咁好啦，即系如果香港人系真相咁样沽自己香港嘅楼嘅话，香港嘅楼价咧，喂大佬，即系你已经冇1万蚊，你唔买得噶啦，其实系。 跟住落嚟嗰个叫做系骨牌效应会系点样样啦？喂，你唔好以为即系香港嘅楼就系香港嘅事喎。即系首先，而家你深圳嘅楼咧，嗰、那个尺价咧已经高得好紧要咯。深圳嘅楼嘅即系平均价咧系70,000+嘅人民币嘅平方米，咁即系我哋即系等于系8,000+嘅尺价啦。咁8,000+嘅尺价系咩概念咧？就等于起码咧，即系呢一个天水围嘅嘉湖山庄嘅尺价。如果冇香港楼咁贵嘅话，深圳楼会唔会去到8,000+平方呢一个尺价咧？如果呢个深圳楼冧嘅时候，你内陆啲嘅，即系譬如你话广州啊、惠州啊、东莞啊嗰啲会唔会冧咧？如果连嗰啲都冧嘅时候，咪你对中国楼价嘅冲击会系几大镬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去到咁样嘅情况咧，唔系净系香港嘅事，连大陆都要禁制。咪你首先今日啦，即系大镬到系，即系连话，即系你就系首先而家大环境系非常之不利，就在于即系首先而家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到系即系傾唔翻轉頭啦，咁當然即係我哋琴日又啊同阿土伯又即係估錯咗啦，係嘛？咁因為就第一就其實你係高估咗啦習近平嘅智慧，第二你就係低估咗啦，就係呢一個啦，即係特朗普啦嗰種即係嗰種膽識啊！咁就令到呢就我哋而家香港呢即係其实都要付上呢个代价啦。首先就我哋睇返呢个新聞先。嗱，香港邮政话嘅下个月呢就寄去呢个美国嘅即係邮件啦都要先办理嘅电子报关。点解无端端要咁样做呢？因为加而家大陆关税嘛。咁加大陆关税嘅话，喂，咁你自不然啦，如果你要悭呢啲咁样关税嘅话呢，咁好多大陆嘅货咁梗要经香港寄啦，係咪？而家连呢样嘢都失埋嚟，即系美国佬系林郑好嘢啊，犀利啊，俾你争取到国家级待遇啊，系嘛？即系你而家你系未立法就先倒米啦，已经系呢啲警示你完全唔理，然之后咧你就责我固执，胡志伟就话你啦。你係衰 Q 過董建華，衰 Q 過呢一個梁振英，衰過所有嘅特首。呢個唔係危言，即係呢個唔係老作喎，呢個真係真嘅喎。我哋過往最衰到好似梁振英嘅時候，喂，梁振英啊，都未搞到係話美國要放，即係要考慮，即係重新檢討呢一個即係香港政策法啦，係咪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就好難搞落去喎，其實真係係咪，但係你又好成功喎，又可以團結到啲泛民喎。咁所以你話去到而家咁樣啦，如果市民見到泛民呢真係有個隊形啦，真係會做嘢嘅話啦，點解今日都會有4,000+啦，咁多人喺呢一個立法會嗰邊集會啊，就因為大家見到希望㗎嘛。如果大家肯做嘢嘅话，即係以前过往点解点解民意已死啊，即係雨伞运动之后啊，即係唔再搞唔到大型嘅呢啲咁样嘅社运啊，就因为大家都觉得喂大佬，即係你讲一套做一套喎，係咪雨伞运动之后一年你又话啊，即係呢个全力不合，即係呢个全面不合作运动，咁但係之后你嗰啲咩财政预算案照过喎。咁去到今时今日啦，咁大家见到就係话唔係淨係我哋深黄反对呢个修改引渡条例咁简单啦嘛。而家连啲厂佬、蓝丝厂佬都向呢一个胡志伟投诉啊嘛，系嘛？咁你今日去到张华峰都出声，张华峰就话啦，即系而家咧，香港人同埋政府咧，即系嗰个互信有问题，咁所以咧，而家要搞一样嘢啦。喂，即系其实佢咗都做一个反建议啊。咁当然啦，佢会讲啲说话啦，就系、是，呢个泛民又系衰嘅，即系其实咧喺度即系煽动啲人咧，系嘛，搞到啲人误解咗呢条法例。咁建制派当然要讲呢啲说话啦。咁但系之后佢就做一个建议啦，就由原本即系其实呢啲商界丢好嘅，即系3年嘅惩罚咧，就提高到咧7年至到10年咁样样，同埋一定咧要去向呢、這、一个即系最高人民法院批 你先至可以做引导咁样样。但系我觉得就算佢肯让咧，呢两个条件咧都系流嘅。第一就系你话将嗰个法例系提高到十年咁样样，即系讲嚟讲去，如果你真系讲个互信问题咧，因为你张华峰本身又讲互信问题啊嘛。咁如果你讲互信问题咧，咁你提高个几年都冇用噶。是嘛？即系佢如果真系 target 咗你嘅话，咪真系咪老作你一条咯？系嘛？阿桂文海点样捉你翻去啫？捉你翻去嗰个唔系桂文海，嗰个叫桂敏海嚟嘅，大佬个名都有一个字唔同咗噶，系嘛？互信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觉得佢系会做会砌你生猪肉嘅话，你就算你将个门槛抬到几高咧，佢都会砌你生猪肉噶嘛。第二个就系话最高人民法院批，你先至俾印度。同嗱原本嘅雕系点样呢？原本嘅雕咧就系话咧，部委级嘅官员批，即系中央部委级嘅官员批，先至俾你引渡。咁有乜分别啊？同最高人民法院冇分别，咪又系党话事，都系听党话跟党走噶啦，系咪啊？咁如果系嘅话，喂，即系呢啲嘢咧就系自己攞嚟，就系即系自己攞嚟讲嘅，呢啲系。咁所以我觉得就商界佢做呢啲嘢就好明显啦，即係其实佢自己都受到压力啦，其实甚至乎连商报呢，唔係甚至乎连信报呢，其实佢都出声啦，都话你而家喂都要应该要撤啦，係咪？咁啊头先我见到好似有人係咪货金啊，好似係咪咁啊，哇多谢晒先喎大佬一条友。咁啊吓，咁啊即係啊，即係真係惨啊，大佬俾阿龙线 Q 咗一王，如果系我唔 Q 出嚟啫。不过我觉得今日都我哋都有个责任呢去同大家做返个评论嘅，其实系。咁啊听日可能会有集会啦，咁希望大家会上嚟啦，咁样啊。咁啊哇龙到咗喇喎，呢条友系真係。我怕我推咪呢，你真係难为佢呀，真係迟收工呀，吓阿龙。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咁啊 做乜呀你 唔会呀，唉都我第一次 solo。 唔係啱囉，黄伟文都系咁样嘅啫。 喂我唔惯㗎嘛大佬啊，系咪 冇分别嘅。 好啦，嗱咁啊你都系厂佬之一啦，系咪？ 我唔系厂佬打工嘅啫。 咁啊你有冇受到压力啊？你觉唔觉得好大压力啊？ 受咩压 力做唔到啊？ 冇话咩受。 而家全面25%， 你都避唔到嘅 suppose 係。首先一样嘢，咁我哋做嗰啲呢就比较下游嘅厂嚟嘅。咁如果你讲緊话咩 25% 呢，就唔应该系问我嘅，应该系问啲上游真系做成品嗰班嘅。咁其实如果你讲緊话咩贸易战呢一样嘢，根本就唔需要贸易战。系讲緊十年前就已经一大堆嘅厂佬呢系搬咗过去东南亚嗰边㗎啦。咁个。 包括杰斯咁样啦。 我谂杰斯系啦，咁其实最早搬嘅系黎智英㗎嘛。系讲緊话99年中国入咗 WTO 之后，咁中国嘅嗰个经济实力大增，咁自自然然对于嗰啲比较出少少保持意见嘅商人，咁就梗係用尽方法搞佢哋㗎啦。咁以黎智英为首嗰班人咪走去东南亚做开发囉。咁所以你先至睇到大概我记得唔知12、13年嗰陣时㗎嘛，话黎智英火拍呢个咩沃尔福威茨啊 Wolfowitz 就即前美国国防部嘅人就喺缅甸嗰度同阿昂山素姬走去搞呢一个厂地买卖啊嘛 ，Adidas 都讲紧， 嗰个系奥巴马时代噶啦， 系啊，但系我系而家讲紧系成个脉络啊嘛，跟然后你再然后喺再喺2014年 Adidas 高调咁样讲紧撤出华东啊嘛，然后就喺呢一个嘅柬埔寨同埋缅甸嗰边密色厂房就进行生产咯，甚至系去到德国嗰边好多厂讲紧工业 4.0 玩紧无人工厂嘅时候，喂佢哋已经放弃紧中国噶啦，咁所以你讲紧奥巴马就做全面 25% 关税。通常最大受影響係邊啲人呢？其實就唔係講緊一啲咩加盟嗰啲，反而係更加低端，但係就需要一個好大量嘅好大量生產嘅，例如嗰啲咩沃馬啊，沃馬嗰啲底褲啊，咁佢哋 25% 咪最大鑊咯。但係如果你講緊其他嗰啲做美國嗰啲工廠嘅話，其實一早已經係成個東南亞甚至孟加拉或者印度係做緊美國嘅後花園㗎啦。個原因係 由其實係去到習近平上台開始，我頭先講緊奧巴馬末期啊嘛，習近平上台開始係已經進行緊將呢一個剩餘輸資本擴輸出，就開始玩緊佢嗰個一帶一路，當時只不過係真做。但係唔係走去玩，就唔係走去宣傳呢一樣嘢嗰陣時咧，其實美國係 feel 係感覺到嗰個威脅嘅。如果唔係點解奧巴馬末期已經開始講緊重返南海，但係就唔做嘢，但實際上係喺後面有一個活動喺度嘅啫。係去到Donald Trump 開始高調咁樣講，大家先如夢初醒，原來奧巴馬當時唔係喺度講玩嘅喎，係咁樣噶嘛。 咁啊，好啦，咁啊，我呢啲字咧 ，suppose 系讲香港嘅情况嘅，不过我哋而家讲呢个贸易战咗，我哋转头翻嚟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